做出真正的贡献，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啊，不要让人呢以为宗教都是迷信。啊，宗教都在欺骗人民的，都错了。啊，要把宗教教育做好。那么现在全世界所有教育普遍的都缺乏了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这是世界上所有教育找不到的。佛教经典里面全都有，每一个宗教经典也都有，把这些教材找出来，啊，教导人民伦理、道德、因果，这个对世界贡献就大了。啊，宗教有存在的价值，啊，宗教还会更兴旺。啊，我为这个才去的。啊，因为每一次访问，我有这个经验，谈话的时间不一定很长。啊，而且什么？谈话的时候，听了之后啊，都忘记了。年岁大了，啊，教皇跟我同年，年岁大了，忘记记不住啊，所以我都把它写出来了。很难得，他也详细看过了，他回了我的信，啊，也很欢喜，很赞叹，未必能落实。啊，这个落实不容易啊！我相信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人民扎根教育断掉了，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扎根教育，那不是短时期能够恢复的。啊，我们中国古时候世世代代扎根教育，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从什么时候学呢？从小孩出生到三岁这1000天，把他根扎稳。啊，所以小孩接受这个训练。小孩都像大人一样，非常稳重，啊，不像西方小朋友，西方活泼，很可爱，但是中国培训出来的这小孩非常稳重，有定力，啊，有智慧，一举一动他有规矩，啊，这从小养成，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3岁看80。”啊，3岁培养成就的，80岁不变呐。啊，心定啊，他有智慧呀。啊，他会有大成就啊，叫大器晚成呐。啊，经几十年的磨练，最后成就了。啊，所以中国教育的目标。是成圣、成贤、成君子，啊，这三个学位呀。圣人好比现在的博士，贤人是硕士，啊，君子是学士，这三个学位的名称叫圣贤教育。啊，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所以社会动乱。 动乱到现在这个现象，大家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好。啊，我遇到的人很多，很关怀，没有办法。啊，只有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社会就安定了。啊，不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你自己再想一套，太难了。你还没有想好的时候，世界已经毁灭了。啊，老祖宗东西维系这个世界社会，啊，有千万年的历史都没有出毛病，可见的他这个东西有价值，啊，不能轻视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20页，啊，520页，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从当中下面啊，人王经这里看起啊，列如人王经名无人，第一个佛人，第二姓人，佛人地前三贤，但能佛火啊，这个烦恼习气没有断，但是可以扶住，让它不起作用啊。这是在我们常常所说的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性人呢，是超越十法界了啊，别教啊，初二三地的菩萨，圆教呢，这是初住、二住、三住，得无漏性，无漏就是破了无明啊，才叫无漏。初住菩萨无明破了，离开十法界啊，他住到这十法界就没有了啊，他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初住发心住，叫初发菩提心，发心住。这才叫真心呢！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心，跟这个等级是相得相齐的，都是讲的华严 原教初住以上啊，初住、二住、三住，这是行人啊。再上去呢，顺人，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是顺人啊，这个是四谛、五谛、六谛啊，这个《华严经》上就是四住、五住、六住，十住里面的这个三住，去向无生。无生是下面，下面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七谛、八谛、九谛。诸念不生，啊，实际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别教初地、原教初住已经断了，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还是讲诸念不生的，习气还在啊，这是带着习气离开了十法界啊，十法界没有了，所以在十报庄严土，十住是前面这个阶段，要到七地、八地、九地。起心动念的习气，才真正断了，习气断了，啊，诸念不生了。最后的是寂灭人，啊，寂灭人是十谛等觉妙觉，十谛就是十住，等觉就是初心。妙觉就是二行为的菩萨，在原教啊，二行为的菩萨，这寂灭人呐，啊，惑今心起啊，在这个时候，习气越来越薄了啊，但是还有很微细的习气，上面呢还有很多阶级啊，你看是行。是回向是地啊，这是原教到原教的等觉啊，妙觉才是真正的无上真等正觉啊，才是真正的如妙觉如来圆满的回归自性的这是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的啊，人王经思记云，这是也是注解，人王经的注解是初地、二地、三地得无漏性明显人，六四五六呢，四五六地去向无生明顺人，七八九地诸念不生明无生人。那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圣地妙觉得菩提苦，名寂灭人。古著金家有认为佛人、性人、顺人，就是本经所说的三种人，啊，甚至有矣。最初啊，佛人当中啊，上中下三位。为本经之三人，这个说法相差的距离很大啊！盖皆不许他方菩萨闻佛名号，应时即得一人、二人、三人， 乃至无损法人。那么这是古大德讲经注经，他们有这个差别，有这些差别。因为末后的五愿是阿弥陀佛为他方世界的菩萨所发的，不是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问题全都没有了，这是加持十方世界一切菩萨们的条件，是菩萨，不是普通人。菩萨文明，菩萨学习这一部经论，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那么跟极乐世界呢不一样。极乐世界的利益比我们就真实的太多了。总结弥陀的意思，还是劝勉十方菩萨念佛往生净土。意思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得到。那么但是这个里头讲到了第三人是无生法人。那这是一个标准。但据经文，此三人中呢，包括无生法人，舍无可依。这一句真正标准跟我们说出来了。位移第34愿云：舍我得福，设法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身总持者不取正觉。这里有无生法忍。宋译文中呢，说闻我名者，应时即得初人、二人，乃至无生法忍。这个经文句子很活泼，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见愿文中之第三法忍，决定是无生法忍。又据论注，谭鸾法师的论注，即见彼佛，未真净心菩萨，直初地到七地，毕竟得证平等法身。谭鸾在中国南北朝的时代，佛门这些大德尊称他为神鸾。他应该是净宗一代祖师，但是祖师没有把他列上。他好像在善道的前面。这个古大德把善道选为二祖。我们把神鸾呢疏忽掉了。这是一位大德，他的话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下面聂老有个解释，有个注解。平等法身者，八地以上法性深深菩萨也。那依据谭鸾法师的这个注子，那就是说，无生法忍呢，是八地以上呢法性深深菩萨。 我们这里也有个参考资料，从佛学大字典上啊，这个查到的，就是法性甚深。二种菩萨身之一啊，此法性甚深，经论之说多为是初地以上，或以为八地以上，如往生论注谭鸾大师的注解是八地以上，智度论74卷，菩萨有二种，一种呢生死肉身，这是应化在世间他所得的身；第二种呢法性生身，得无生人法，断诸烦恼，学识深厚，得法性甚深。往生论注下卷说，平等法身者，八地以上法性甚深菩萨也。这一段念老揭露在这个注解上啊，记在这个地方。那么可见的这个生死肉身是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佛来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啊，释迦牟尼佛9缘界就成佛了。梵王经上他告诉我们啊，他到这个世间来世间成佛，这一次就是3000年前，这一次是第8000次啊。由此可知啊，佛给我们的缘非常之深啊，这第8000次来啊，来呢用应身啊，应身呢就是来投胎示现八相成道，那么这个还是肉身啊，佛也是肉身，这个肉身有生有灭啊，所以佛在这个世间那个时候世寿是100岁，但是佛80岁就走了啊，应该住世100年的，为什么80岁走了？佛说最后20年的福报留给12000年，就是正法相法灭法时期出家人，就是供养他们的资粮啊，所以出家人享受的是释迦牟尼佛这个20年的福报啊，佛慈悲到了基础啊。那么佛还有一个身，法性甚深，法性甚深，不生不灭。这个生死肉身呢，灭了啊，法性甚深就现前了。啊，法性甚深住在哪里了？极乐世界好讲啊，极乐世界是法性身。是发心土啊，极乐世界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是发心身啊，这个世界整个就是发心变现出来的 啊，生到那边人是发心身，居住的国土是发心土。啊，所以他无量寿啊，他常住不灭。啊，虽然是讲有生灭，他那个生灭没有分段生灭，变异生灭，变异生灭太长久太长久了。啊，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化缘尽了。啊，视线灭度。啊，阿弥陀佛也灭度了。观世音菩萨立刻就成佛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佛不会中断的，啊，时间都很长很长，无法计算的。啊，观音菩萨将来入灭之后，大势至菩萨接着就成佛了，啊，这个世界永远有佛，啊，有佛好啊。有佛天天在教我们呐、啊，你每天闻法了，你不会堕落。佛是天天在提醒你。啊，同时同学好，啊，同参同学都是等觉菩萨，都是诸上善人，不处菩萨。啊，这些人修行的功夫。差不多已经到成佛的边缘了，啊，他来辅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讲修学的环境，变法界、虚空界、极乐世界是尽善尽美，啊，到那里去干什么呢？是去做佛去的。啊，是真正落实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为这个而去的。啊，为了度一切众生，先成就自己。弥陀的大愿大心，帮助我们一生成就。啊，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下面又曰：闻阿弥陀如来智德名号，毕竟得平等口也。届时闻佛名号，得证无生法忍的明证。啊，这是说不在极乐世界，像我们现在还没去。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啊！啊，我们过去这些年讲经，又讲华严经，我们的背景全用华严三圣。啊，今天这个背景换了。江一子居士绘画的极乐世界的变相图，啊，叫极乐妙国图。啊，为什么不设色呢？极乐世界的色没有人能画得出来，所以完全用白描。啊，不设色是表法。这张画画得好，啊，李老师当年在世，告诉他要画一张极乐世界变相图，画一张啊地狱变相图，啊，他一直都没动手， 啊，而是城隍来找我，啊，我们家乡的城隍。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他附体来找我，啊，说出我童年的一些事情，啊，我自己能记得六七岁时候的事情，他能说得出来。这个事情除了我母亲没人知道，所以我相信他是真的。我问他来找我干什么，他希望我恢复城隍庙，我说这个我做不到，这是国家政策啊，我无能为力。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阎王殿非常重要啊，城隍度众生方法就是阎王殿。从前阎王殿城隍庙用是泥塑的，塑出来造出来的啊，造得正好。我记得我们家乡的城隍庙阎王殿是泥塑的啊，这个石殿是泥塑的啊。小时候每一年城隍庙总会去几次啊，母亲去烧香就带着我们这小孩去看阎王殿啊，告诉我们干坏事你看就受这个果报，印象非常之深啊。我们动一个念头要想做个坏事，马上就想到阎王殿啊，就不敢了。你真管用啊，所以他一提醒这个，我说是重要。那正好新加坡居士林在修外面的墙，墙上呢他做浮雕啊，在福建惠安呢做的浮雕。我说那就把阎王殿这个设殿阎王的时候用做浮雕的时候镶在这个墙上好不好，我就跟他商量，他说那这样也好了，那不如画画了。哦，我说画画更简单了，好好交一次老朋友啊。所以他这么一提醒，要画画，那比这个做浮雕更简单。他说画画，画画之后复印，希望全世界净宗学会通通都收藏一张，每一年呢拿出来展览一两次，他这样子会度很多人啊。我说这好，所以我就找到台湾呢去找江一慈，我就把城隍这个事情呢跟他说明啊，他一口就答应了。他说老师曾经讲过要他画啊，我说老师给你讲的是因，这是缘，因缘成熟了你就动手了啊。真没有想到一年就画成功，你看50米长，26公分啊，50米长，这么大的一张画，一笔败笔都没有。所以我告诉他，我说你可别鞠躬啊，这是城隍拿着你的手在画的，拿着笔在画的。他承认啊，他这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个画完之后呢，也再画一张极乐世界对比啊，你看一个啊，坐卧堕地狱，一个呢念佛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过了大概一年多，他天天在想画出这一张啊。这张画画的时候我看我很满意啊，很难得。那么今天我们换这个背景，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十方世界的众生啊。那么这都是文佛号啊， 十方菩萨闻阿弥陀佛的佛号，得阿弥陀佛的加持，也都能得无生法忍。下面说无生法忍，乐云呢无生忍，简称为无生忍。无生忍就是无生法忍。什么意思呢？真知，真实智慧。真实智慧不是我们世间人的聪明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换一句话说，真实智慧不是学来的。我们所学来的都是外头来的。真实智慧是真心里头本具的。我们把真心找回来，智慧就现前了。真心，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那是真心。大乘经教里头常常有这么一句经文，真心历练。什么是真心呢？你们有念头的时候就是真心，有念头的时候就是妄心。我们有没有时候没有念头的？初念可能没有，微细念头不断的，你怎么会知道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32亿8000念，那是我们的细念，你怎么能知道？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头，那个念头没有了，那叫真心现前。所以今天科学家，这量子力学家，我们很佩服。他们居然用数学，用最先进的仪器，把物质的真相看到了。在佛经里面，物质现真相看到的是什么人？八地以上，就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们才来看见，七地以前还都功夫不到。今天科学家已经看到物质的真相了，那么他是不是八地菩萨？他不是。不是怎么能看到？不是他的定功看到的，不是他的真心看到的，他还是用妄心借着仪器观察来看到的。也非常了不起，他对我们有贡献。为什么呢？我们对这桩事情总是半信半疑，几十年呢，这个心不踏实没证明嘛。今天科学家证明了，让我们这个疑惑断掉了，我们不疑惑了，阿赖耶的三细相他们都说出来了，境界相物质搞清楚搞明白了，物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物质从哪里来的？念头里生的。最后佛法讲极微之微，极微之微再一分呢就没有了。再一分是什么呢？原来是念头。所以科学家 肯定的说啊，念头是物质的基础啊，所以物质知识许许多多念头纠缠在一起产生的一个物质幻想啊，产生这个色法，五蕴里头的色法啊，受想行识是色法的基础，没有受想行识就没有物质现象，就五蕴皆空啊。我们现在对五蕴皆空的意思就比以前深了，以前没有这么深的解释啊。啊，以前解释没有离开这个人呢，啊，人的肉体是色法，啊，人有感受，有苦乐忧喜的感受，这是受；人有思想，啊，有妄想，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那是行，受想行，啊，还有个第八识，有个识，啊，那识是什么呢？识是所有一切。啊，正念邪念的种子都在那个地方，好像资料库一样啊，为什么我经历的我还能记得啊，小时候事情都还能记得，阿赖耶里头有旧资料，只要一提资料马上就提出来了啊。更厉害的不但是这一生的过去生，再过去生，生生世世统统都有资料在资料室啊，这人不是一生一世啊，啊，生生世世啊，相续不断的 啊，但是在六道轮回里头的相续啊，就非常辛苦啊。这要靠佛菩萨，不靠佛菩萨，我们确实无能为力了啊，帮助我们提升。超越六道啊，超越六道轮回，真的叫离苦得乐了。四圣法界是净土，六道是秽土啊，从秽土出来升到净土，四圣法界，这个里面讲的三贤菩萨啊，三贤是四圣法界啊，破一瓶无明，正一分发生，啊，那这就是十报庄严土地菩萨了，真成佛了，啊，分真即佛。虽然是佛，没究竟圆满。为什么不圆满？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啊，这个习气，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没有方法断的，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你就往下坠落了。啊，怎么断呢？随他去，不要理他。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只有这个方法。那时间多长呢？经上一般都说三个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就没有了。啊，无始无明习气一断，这就是正。妙觉过位了，就不是等觉了，妙觉了。妙觉不住在十八土，住常寂光，这回归常寂光了，这才是圆满成佛啊！我们修学佛法了，达到最后的究竟圆满，是吧？终极的目标。真知安住于无生无灭的色相离体而不动，这叫无生法忍。这八地菩萨真正看到事实真相啊，完全明白了解了，他在一切法里头六根接触六尘，如如不动。 这叫无生法忍。为什么呢？知道所有的现象，相有，性没有，事有，理上没有。啊，所以他对于性，对于理，完全明白了，叫明心见性。到底这些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全搞清楚了。所以他能够在一切现象里头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无生法忍。啊，它起不起作用呢？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教化众生。啊，这个境界里面，无生法忍提升到最后是寂灭人。无生法忍完全了解了，他住在十八土。他有能力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感应道交，所有众生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我们身体就像一个发射台一样，啊，电波发射台，我们起心动念，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这个《还原观》上讲得很清楚，啊，贤首过世。我们读过啊，不但我们念头啊一动念的时候，变法界虚空界全都知道了啊。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我们身体，我们知道这细胞组织的细胞，再把它分小就变成了分子啊，分子再把它分的时候就变成原子啊，纵然分到极微之微，啊，现在科学家把它分成量子，啊，小光子、微中子，这分的最小了，它是波动现象，它还是在波动。换句话说，它也在放射，把这个信号啊发出去。一切诸佛如来都受到啊，受到这个物质现象的波动，知道你什么？知道你健康状况。我不太知道你健康状况，他知道啊。你念头呢发出去的时候，他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满不了佛菩萨了啊。这个十宝庄严图初住以上都有这个能力，能力大小不一样，但是他们通通都能受到，通都感受到。越是位阶地位高的他越清楚啊，下面一点比较模糊一点啊，你像这个初住二住三住，他这个信号他受到模糊，实际上我们也受到啊，变法界虚空界我们这个自信也能受到，受到怎么样呢？不起作用，是受到了，受到没有感觉。这时候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的烦恼业障太重了，就是我们这个机器有故障，佛的那个机器没有故障，啊，我们这个机器呢不灵了，有故障了，啊，里面被污染了。啊，把这污染清洗干净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又恢复了。啊，一点都不稀奇。啊，虽受故障啊，还是能收到，还是能发，能发能收。啊，但是我们发也不知道，我们收也不知道。啊，诸佛如来收发都清楚。这宇宙的奥秘啊。 这佛法不是宗教，宗教不讲这些，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科学。方东美先生讲的高等哲学啊，现在我们这60年搞的是高等科学啊，科学跟哲学他就研究这个东西啊，始终没有搞清楚搞明白啊，但是现在碰到边缘啊，他能不能搞清楚搞明白？不可能。这是佛在经上说了，用思考就是用妄心，妄心能够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个。那换一句话说，现在科学家用的是妄心啊，已经达到极限了。那再上去呢？再上去都用真心，不能用妄心。真心什么呢？要把心意识放下。心是阿赖耶啊，这是一切妄念的根源啊。第六意识是执着啊，这个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阿赖耶是起心动念啊。那放下心意识呢，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放下阿赖耶，不分别，放下第六识，不执着，放下第七识啊，这三个通通放下了，真心就现前啊。这三个是妄心的障碍呀，我们能把这个除掉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啊。法相宗里面讲，转八识成四智啊，这我们前面学过的密宗里头，转五识成五智啊，它有个安摩罗识啊，讲得更详细。但是五智跟四智是一桩事情，只是开合不一样。啊，所以确确实实一切法呢，真的是不生不灭，这一点都不假。啊，明了之后我们心定了，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了，这就叫无生法忍。啊，这就是在无生灭诸法实相中，心受通达。啊，我们真的相信，真的接受，完全通达明了，无碍不退。啊，是名无生人。得此无生法，不作不起诸业心，是名得无生法人。啊，那么这些菩萨，得无生法人的菩萨，他有没有造作呢？没有了。有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所有一切善恶业都没有了，啊，全归到自心。那我们要问，他还度不度众生？众生有感，他有没有应？有应，而且应得很快。他那个应，有没有做？有没有起？有没有业？没有，他的因是无作而作，作而无作，这就妙了。他真的没有起心动念，哎，但是他心想，他在那做，我们很难理解。 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我们看过啊，我到他实验室去参观过，我去过两次啊，一瓶水，它是很细的瓶，大概瓶就是小手指这么粗，这么粗，这么长，啊，沉的水，啊，摆在这个桌子上，我们用意念，啊，我喜欢你，我爱你，这个水洁净的血化了，非常之美。如果反面，我讨厌你，啊，我恨你，不喜欢你，那个血化起来就非常丑陋。他真懂得人的意思啊，而且很灵光啊，给他看字，他各种文字他都懂，他都会看，啊，我们没学过的不懂，他不需要学，他什么文字他都会看，啊，你写个爱字。用好几个国家文字去写的话都一样的，你贴上去啊，试验的结果都相同。水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之处？啊，他这个视线不是不做不起，没有造业。啊，这是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能想象佛经上所说的不是假的，它的确是真的。于是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这个世间住了80年，从出生到圆寂，一生的行业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做？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造善恶业？没有，一概没有。啊，他的视线，他的说法，啊，种种表法，全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反应。我们的感，它自然的因。啊，感的人有心。有念头，硬的没有啊，所以说无作而作，作而无作这用的是发心身。啊，居住的是法性土，其实我们也是法性身，也是法性土啊，跟佛没两样。啊，他好在哪里呢？他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他觉我们迷，不同就在此地。啊，其实经上常常讲，生佛不二。啊，我们前面念过，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这都是讲真话。啊，但是他在觉，我们在迷。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了，啊，我们变成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迷原因告诉我们了，起心动念迷了，啊，分别迷了，执着就迷得更重了，啊，一重一重的迷惑颠倒啊，把我们的心得完全障碍住了，啊，没有办法。透出来啊，所以佛法的修行啊，在行门 千经万论，八万四千法门，都跟你说一句话，放下。行门就是放下了，解门就是看破啊。啊，看破你是什么都明了了。啊，明了要放下，放下帮助你更深一层的看破。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凡夫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就是这个方法。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就这个方法相辅相成到如来地。那么聪明人、立根人，他同时一下放下，那就成佛了。啊，世尊为我们表演，菩提树下。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那是什么呢？一时顿时，通通放下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同时放下。啊，那马上就成佛。啊，佛门有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是要命的，起心动念要命啊，分别执着要命啊。你看分别执着造成六道轮回，真要命啊，比要命还厉害啊。放下就成佛了啊。那在我们中国啊，慧能大师，在香港讲慧能大师，大家印象很深刻。慧能大师的老家在广东啊，很亲切啊，他也是的，那很厉害啊，他是顿时，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同时放下啊，他没有阶级了。不需要什么施住施行施回向，不需要了啊，施地都不要了，那一下就成佛了，叫一步登天的啊，他真能上去啊，理上真讲得通啊，事上太难了。你看在中国几千年只看到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之前没有，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一时顿时的没有，但是渐渐放的有。慧能大师一生当中所度的学生，达到他同样境界，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43个人。啊，但43个人都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子一下顿悟的，没有。都是修了什么有根力的2-3年啊，开悟了，有5-6年7-8年10几年20几年哎，但是只要开悟他都是平等的啊。所以禅宗不是上上根人不行的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不是随便可以学的啊。他说得很清楚，他这个法是借上上根人啊，上中下都没有分，必须是上上根人，上上根的根性与过去生中修行有关系啊，过去生中累积修行，决定不知实事。为什么？我们看到唐朝的悟达国师，悟达国师是实事，实事高僧的， 还敌不过烦恼啊！啊，那时候封为国师，皇帝的老师，国师啊，皇上送了一个沉香宝座。啊，诸位晓得沉水香，药店是论两卖的，那一个宝座，那个价值多高啊！沉香宝座，皇上供养的。啊，他接受的时候，那一念傲慢心起来了。啊，这天下法师没有人能比得上啊！啊，得到皇上的种恭敬呢。啊，这个念头一起，护法神走了。护法神了不起啊，护了他十世啊，十世，现在生烦恼了，离开。好，冤家债主找他身上，害一个人面疮，几乎要了命。那我们就想到，像慧能大师跟他度的那些上上根人，决定不知十世。啊，世事只能到五大国师这个样子。啊，不是偶然的。事出世间事，决定没有偶然的，通通离不开因果。过去没有真因呢，这一生哪里会有果报？啊，只有真因能感得真果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能大师以后，这些传人，啊，大概最多的传念三口。啊，还有呢，这一生之后没有传人，啊，没有传人的很多。那么这些《五灯会云》《简读传灯录》里面都有记载。啊，一直到现在，现在传法有法卷。就像证书一样的，实质上没有了。从前是真正证果啊，真正开悟见性啊，这老师才把证书发给你啊，不是明心见性，不能发。啊，那么这叫得。无生法忍，又《大乘义章》第十二卷说：“离即不起，离就是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的本体，它不起心不动念，啊，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啊，根本就没有一个波动现象。所以离，它是寂灭，它不起心不动念，这叫无生呐。慧安住在这个离上，这叫无生人。 人就是心安住在其中。有没有现象？没有，痕迹都找不到。理即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没有它就没有一切法。只要有法，你就能知道它在。但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前五根接触不到，啊，不是物质现象，你眼睛看不见，你耳朵听不到，鼻闻不到，舌尝不到，身摸不到，那它就在。啊，所以这五根接触不到了，所以叫它做空。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有。这就是法性身。这就是发心土，身跟土是一个意思。啊，叫发心呢，简称叫发心呢。它不是精神现象，就是它不是受想行识，所以我们第六意识圆不到，我们第七识圆不到，阿赖耶的见分也圆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现象都没有，但是它能现一切现象，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非常活泼，非常灵敏，啊，所以要晓得，我们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我们面前，他是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不是啊，他从哪来的？就在面前来的。西方世界在哪里？西方世界，你没有听到吗？法性身，法性土。那法性身，法性土就是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法性身呐，一个法性土啊。啊，那阿弥陀佛无处不在呀，无时不在呀。啊！我一念他，他一现身就在我面前了。就《楞严经》上说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那我们修到最后的时候，也入到这个发心身、发心土，这个身跟土都融成一片，没有心，没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啊，所以说言语道断，心心出灭，啊，融成一体了。啊，虽融成一体，个个还是一个完整的，就好像灯光一样，灯放光，这里有十盏灯。这个房间里头通通都照了，十盏灯光光融成一体，但是每一盏灯还是每一盏灯的光，你熄掉一盏，这盏灯没有了，妙不可言呐！啊，我们成佛了，跟所有一切佛一样，就是光光融成一片了。虽融成一片，哎，个人还是个人。一点都不杂了，啊，确确实实是一体。这一体的时候，你决定分不开啊。要光里头，你说这是这个光里面哪个是这个灯的， 哪一个是那个灯的，你分不出来。啊，入常寂光就是这个现象。啊，常是永恒不灭，它不生不灭。啊，即是清净即灭。啊，所以你就晓得西方世界含容所有诸佛世界，那就西方世界。啊，那极乐世界真有吗？真有。还有很具体的，那具体的是什么呢？那是极乐世界，就是法藏菩萨。啊，他发愿要戒淫一切菩萨，他建了一个道场。啊，建立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叫极乐世界。啊，但是极乐世界是发心土，极乐世界人是发心身，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现在只能有什么科学家所讲的不同维次的空间。黄念老在这个经上也说，那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维次空间，啊，不是什么三度、四度、五度，不是的。啊，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空间，真有，不是没有。啊，总而言之呢，都不离开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总不离开这一句。啊，心里头一切都不想了，一切都不想，不行。一切都不想啊，你会堕入无想定，你会把路子走错了。啊，无想定到哪里去了？到四禅天、无想天去了。那是个外道天，那个天里面的都是修无想定，什么都不想。啊，什么都不想是定，他什么都不知道，叫无明。啊，所以佛法菩萨的定啊是有据有观，他什么都知道，无想定是有定的，很深定，但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那叫邪定，它不是真定啊。啊，那我们就懂得了，我们今天修定，啊，修甚深的禅定，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说的。无上的深妙禅啊，这是修什么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修无上深妙禅呐、啊，你想想看，对不对？啊，心里头阿弥陀佛清清楚楚，觉观呐、啊，啊，其他念头统统放下了，没有了，那就是定。啊，所以这一句佛号里头有止有观。那、啊、我们今天念这句佛号，没有依照这个方法去念，我们念的时候里头很多杂念，那就定没有了。啊，定被破坏掉了，有很多妄想。啊，有想阿弥陀佛，也想乱七八糟东西。所以观也被破坏了啊，觉跟观都破坏了，不是没有作用啊，是我们不会修啊。我们要真正会修的话，怎么会不起作用啊？佛教导我们至心一处，那就是止。我们把心就放在阿弥陀佛上，就至心一处啊，其他所有一切全都放下，知道什么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 啊，你什么都不要害怕，你统统放下就没事。你不放下，就有妖魔鬼怪找你麻烦，就有冤亲债主，啊，妖魔鬼怪，你放下，统统放下了，妖魔鬼怪、冤亲债主找不到你了，你不见了。那为什么被你变成阿弥陀佛了？这会变呐、啊！变成阿弥陀佛，谁都找不到你了。啊，不能把心放在这个弥陀一处的话，那就不行。啊，去修福，常常有照母。原因就在此地，不善用心，就错用了心，惹这些麻烦了。你心用的正的话，不会有这个事情。啊，真正心用的用的纯正，冤亲债主佩服你。啊，这个事情。我们过去在新加坡见到过的，新加坡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这是新加坡的企业家，好几个银行的董事长，啊，晚年的时候生病。不能起床，躺在床上4年了。啊，这个他是聪明，他是居士林林长嘛，也是佛门的大护法。哎，一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没听过经。那么生病了，不能上班了，不能去管事了。哎，这个他的机会来了，啊，那时候我在居士林讲解，有录的不是光盘，是录像带，啊，这些录像带统统搬到他家庭，他一天听8个小时，念8个小时佛，听8个小时经，一天没空过，两年，他告诉林牧云。他想往生，换一句话说，他有把握了。啊，2年呢，真精进了。啊，8小时听经，8小时念佛。啊，林牧原居士告诉他：“你不能走，你要走了，居士林就乱了。”啊，只要你在，你精神领袖，啊，大家都能安分守己。啊，无论如何要他再留2年，让居士林的人事稳定下来。最后他答应了，啊，就留了2年。啊，往生的前一天。找我去给他做三皈依，啊，在床上跟着我做三皈依，啊，第二天就走了，啊，我听他家人告诉我，他在3个月之前，在一张纸上写了，好像是8月初7走的吧，写了10几个8月初7，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意思，哎。就那一天走的，这就是3个月之前知道他哪一天走，预知时知。啊，他没告诉人，只是在一张纸上写了这么多字留下来。啊，果然是那一天走的，这大家才晓得。啊，他有这种能力，预知时知。3个月之前预知时知，2年前他想走是真走得了，啊， 林务源居士要求他再住两年，就又多听两年经，念两年佛。啊，他要不是生病了，他往生靠不住啊。这个生病是他的增上缘呐。啊，他有机会听经，有机会念佛。啊，稳稳当当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往生之后，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啊，在那里办班教学。啊，培养弘法人才，短期班，三个月一起。啊，我们有十几个学生，四个人一班，轮流住念，在他家住念。啊，有一天有一班呢，四个人回来了，换班。啊，回到居士林。有个杜美玄居士，女孩子就被附身，是陈光别老居士的冤亲债主附身，告诉我们大家，啊，他们都是冤亲债主，啊，这个老林长的冤亲债主，是吧？老林长往生了，他说他们说的。我们看到很欢喜啊，我们今天来没有别的事情，求超度啊，他看到了，不妨碍老林长往生，也想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讲经，新加坡打电话告诉我出这么一桩事情，我说你赶快给他写牌位，邀请他在居士林听经，居士林有讲堂，啊，他们说讲堂的佛光太大了，他们进去眼睛睁不开，不敢进去，啊，以后要求在斋堂，就饭厅，饭厅里面给他装一个这个电视机，播放《地藏经》。十善业道经，他们要求的啊，轨道喜欢这两部经啊，日夜的播放，三个月他们通通的走了啊，人心正了，心正了，冤亲债主也想沾一点光啊，不找麻烦。啊，那我们相信这个陈老林长这四年当中每一天在那里听经，冤亲债主可能跟他一起听啊，所以这些冤亲债主一百多啊，进入居士林，居士林的护法神放他们进来啊，他们是附在四个法师身上跟进来的啊，护法神答应他们进来，他们来求超度啊。那这个附身前后，我回到居士林，这个杜美玄居士告诉我这桩事情啊，现在这个时期好像渡鬼人还容易，他听话渡人很难啊，人说不相信啊，说实在的话，我们要是没有机缘看到现代的这些科学报告，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真的有疑惑存疑啊，佛说的不敢不信，但是总是有疑问啊，没办法解决啊，这科学报告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了。 我们一看报告马上了解。啊，科学家研究宏观宇宙的。啊，现在都走两个阶段了。一个走宏观宇宙，一个走微观世界，就是量子力学。研究宏观宇宙的，我们看到这报告，科学家说，他们最这个精密的仪器能够观察探测，这实际上只能看到啊，整个宇宙的10%，还有90%的宇宙啊不见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报告知道啊，啊，90%的宇宙怎么不见了？回长激光就不见了，你就没办法探测到了。啊，回归长激光了嘛？啊，微观的已经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这是佛在经上有说的，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能源的这个量非常之大，51个心所通通具足。啊，对外能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能圆到阿赖耶，这佛在经上讲的。啊，今天科学果然如是。啊，所以他们有疑惑，不见得我们一看就清楚，就晓得他怎么回事情。啊，这些科学家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成佛了。他就大彻大悟啊，他就把这个科学最后的这个阶段全都明白了啊，他还得受用。现在他虽然明白，他不得受用啊，他不能像法身菩萨、拔地菩萨那么自在啊，他在这个世间还是受苦受难啊，跟我们差不多。啊，所以这个真正的智慧，啊，真实智慧安住在这个事实真相当中，啊，理就是事实真相。又《楞严经·常随疏》第一卷说：“了法无生，了是明了，是通达。”知道一切法无生啊，我们现在看到一切法都有啊，在面前的这一切法有没有生呢？真的是无生，谁知道呢？现在量子力学家知道啊，应可决定，这四个字很重要。应是证明，我可以跟他做证明，我可以下定这个决定，确实一切法不生，这叫无生人。所以这个人有同意的意思，有认可的意思啊，我承认你说的话，我完全承认，这承认人。啊，我们今天对这个能够相信，能够不怀疑，能够承认，真的是看到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谈话，加上现在量子力学家的证明，啊，量子力学家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个 论文里面所说的，跟佛经、跟弥勒菩萨所讲的一样。啊，只是量子力学家没说出数字，只是速度非常之快。啊，好像一闪之后立刻就不见了。啊，就是所有的现象啊，他的一个结论。如果是单独一个现象，无论是心理现象或者是物质现象，都毫无意义。啊，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它不存在。你是看到一闪过去就没有了，那有什么意思呢？啊，怎样来看出这现象的意义呢？一定是许许多多，啊，融合在一起，他们叫纠缠，啊，纠缠在一起，相思相续，才看到哎，它的存在，念头的存在。啊，在想些什么？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啊，物质现象能看出来。啊，单独一个是决定看不到的。啊，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啊，我们今天依照他的说法。用现在秒为单位，啊，一秒钟，啊，它的波动，波动就是生灭，多少次呢？1600兆。诸位想想，1600兆一秒钟，我们怎么能知道？所以单一是绝对不知道。啊，我们以旧式的这个电影来做一个例子啊，现在的电影是用数码啊，那就更细了，速度更快了啊。过去的电影是用幻灯片，速度很慢啊，一秒钟24个生命。那一张幻灯片放打在荧光幕上的时间只是24秒之一，24分之1秒。如果我们看一张大概还没看清楚就没有了。啊，可是很可能一看呢，哎，是有个东西，什么内容不知道，马上就没有了。24分之1秒。24张重叠在一起。我们看出来了，这叫纠缠在一起。啊，我们的眼睛赶不上它的速度啊！啊，所以它重叠在一起，我们觉得哎，看出了有东西，看出现象了。啊，一张看不到啊，24分之1秒都看不到。现在跟你说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会叫他了？那一个闪过去，你张大了眼睛，你也没看见啊！你怎么注意都看不到，但它太快了啊！我们能看见的，那真是释迦牟尼佛问的好啊！心有所念的是指我们的凡夫起一个念头啊。佛问弥勒菩萨，这一念头得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这个意思就是这一念里头有多少个微细念头， 有多少物质现象，有多少精神现象。啊，佛问得很好，我们问不出来呀。弥勒菩萨就当时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世尊问的相，有迹象，念念都成形，形皆有实。这个意思是说，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精神现象，所以精神跟物质分不开。科学家看到这一点，说了一句话：地球上最近这个300-400年的科学，但是里面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对于科学的时候，把科学带上一个方向，就是方向带错了。这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二分法。科学把物质跟精神分开，物理、心理，就这个二分。现在他们研究的发现，物跟心是一，不是二，不能把它分开。分开是错误的，就产生很多错误的这个后果。心跟物是一，决定不是二。这是从弥勒菩萨里面看出来的，一弹指。32亿8000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是多少呢？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个细念。所以我们计算的是秒啊。一秒钟可以弹5次，是用这个计算的。那乘五就是一秒钟是1600兆，这生灭，这是事实真相啊！佛经上常讲的诸法实相，任何一法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任何一法都是假的，都是不可得。不可得，你要想得到它，那不叫妄想吗？那就造孽了。不可得，你还得要控制它。你还想去支配它，全错了啊。所以今天科学提出新的理念。一心控物，就是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为什么呢？物质是从心里变现出来的，念头变现出来，所以念头能够控制物质。科学家今天对这个相信的不疑惑了。这个发现真的对于我们的人生呢产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希望长寿，我们希望身心健康，做得到做不到？能做到。只要你念头好，念头善，念头纯正，你就会身心健康，长寿快乐。不要任何什么医疗，什么东西来补啊，都不需要。 念头主宰了一切。这个改变多大了啊！不但能改变我们自己这个身心，也能改变我们居住的环境啊！改变居住环境，中国古人有两句话很值得玩味的，叫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那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人多修福，这个地方什么灾难都没有。啊，今天科学家给我们提出的报告，说这个都市100万人的都市，这么大的都市，只要有100个人真正修善修福，这个100万人造的罪业都能减轻，都不会有严重的果报。为什么呢？这有100个有福的人沾他的光。啊，科学家也给我们一个指标，地球上现在大概是70亿人，啊，要多少个真正修福的人，地球才没有灾难呢？这总人口1%的平方根，要这照这样算法的时候，不到8000人，全世界有8000人真正修善积德，整个世界灾难可以化解。那这个地球上有福报的人住在此地啊，造业的人虽有业报啊，但福大过他的业啊，所以地球上灾难可以化解。啊，于是这些量子力学家提出来，啊，现在大家谈的2012，就是今年呢，玛雅人的灾难预言，啊，这些科学家提出，我们用意念可以把它化解。啊，他只提出3句话，中国12个字。就能解决问题，我们相信啊，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化解了啊。这是什么呢？以心控恶。地球是物质，而佛经上早就告诉我们，境随心转，啊，境是物质环境，物质环境是随我们念头在转的。于是我们知道灾难怎么来的，灾难是地球上的居民不善的念头，恶念造成。现在只要把念头转过来，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灾难就没有了。啊，这个话得到现在量子力学家的证实，真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这一些科学家这些年来大量在做一个工作，啊，就是医疗，啊，很多得重病的人到临死的边缘，啊，医生放弃治疗，啊，这些人被家人接回去，等死啊。 这里面有一些人，宗教信徒，既然知道死了嘛，把所有一切了都寄托给上帝，天天做祈祷，不再想自己的身体了，一心只想上帝，保佑，只想将来往生到天堂。结果两三个月之后，他病好了，没有病了。再去检查呢，真的没有了。有没有检查错误啊？拿过去那些资料来看，真有。这什么原因呢？念头转了。在我们中国也很多这个例子啊。有人转过来了。有人没转过来，没转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把身体丢掉，他还老念着这个生病的身体，我这个病怎么能好，怎么能治？那他就死定了。凡是这个病没有了的人，他心里头想，念佛的人只有阿弥陀佛，身体不管他了。不管他了，他自然就好了。我们念佛人家佛力加持，科学家说不是佛力加持，是自然的。你心里头这一些病毒的细胞，你念它呢，等于说你就营养养它，它就越来越多。你不念它，把它忘掉的时候，它就死掉了。你就恢复正常了，你不能去想它，你想它好，想它不好，都是想它，都是增长它的生命力。你不理它，我就想啊，专想阿弥陀佛，这身体没事，根本就不要理它，自然就好了。这秘诀在此地呀！不要老是想到身体，身体没事啊，很正常啊。想他干什么？想阿弥陀佛重要。这个事情总算被科学家给我们解释清楚了。我们相信我们能接受。而且我们真能够做到。佛法里面儒释道都讲因果，中国千万年前易经至少是4500年前的东西，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我们要懂得积善啊。佛法把这个善恶报应的理论讲清楚，讲明白了。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了无生，了法无生。一切法从心向生，都是念头生的。我们自己一生的果报，一定要自己负责任。与任何人都不相干，这一点一定要清楚。通通都是自己业力现前。别人给我的，给我的你愿意接受吗？还是你自己事情啊？你要不接受，别人给你的时候不起作用。别人一给你，你就接受了。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佛法讲，每个人修习的功德，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你。谁能破坏你自己？啊，所以别人如何叫你破毁掉你自己的功德？啊，叫你发脾气。啊，故意这找你，让你发脾气。脾气一发，功德就完了，叫火烧功德林。啊，故意惹你生气，你要是一笑了之不生气，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啊。他没有办法把你的功德烧掉啊。啊，所以都是自己干的傻事情啊，与别人毫不相干啊。啊，人家劝你干好事你不干，哎，劝你火烧功德林就真听话。啊，这些事情可能天天都遇到的，你修行哪来的功德？啊，烧的比修的很多，哪来的功德？啊，所以真正修行人，头一个学者，决定不发脾气。啊，心目当中没有恶人，这个人修行肯定成就啊。啊，李老师教给我们，人人都是阿弥陀佛，事事都是极乐世界的事，甚是。啊，这个人能不生极乐世界吗？不可能的，决定得生呐。我们再看《大乘一章》第十二卷，如龙树说。初地以上啊，业德无生。龙树菩萨讲的，别叫初地以上啊，也能够得无生法忍。啊，实在说，我们从佛经上，从科学上。现在真的知道一切法无生，我们可以相信有科学家做证明，一切法真的是无生。如果我们真的肯定，真的承认，我们也得无生法忍啊。但是我们现前得的是什么呢？得的是解悟，不是证悟啊，我们的解悟没错，跟八地菩萨证得的见解完全相同，就是我们今天没得到实用，他们得到了实用，我们的功夫不够啊，真正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里头，我们就真正的了，那不是假的了啊，跟法身菩萨没两样啊！啊，在这个一切现象里头，再不去计较了，把所有一切现象看作什么呢？看作人看电视。啊，你电视天天看它，你晓得是假的。啊，我们哪什么时候能够把现实的环境全部都是电视？这电视是立体电视。啊，现在电视是平面的，这是立体的。啊，常常记住《金刚经》上一句话：真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什么现象都欢喜。啊，好事欢喜，坏事也欢喜，像弥勒菩萨一样。 啊，恶人欢喜，善人也欢喜，啊，用一个纯真的欢喜心对所有一切众生。这就对了，啊！你走的这条路真的是佛道啊，你的生活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你从此以后再不受气了，啊，再没有怨恨了，啊，身心清净，快乐无比呀，啊，这才叫真的学佛。学佛学得这么辛苦，啊，这么多的业障，啊，那是什么呢？那是学佛你发现了这么多业障，啊，这业障都是你自己造的，啊，不是从外头来的，都是从自己心想生，啊，赶快把念头转过来，啊，最好的办法就是转到阿弥陀佛，啊，这真干净利落。啊，一切都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也常跟同学们说，我最佩服的是谁呀？是乡下的这些老太婆，他们念佛往生的对象稀有，你接触他。几乎都是白痴，啊，他满面笑容，非常谦虚。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是阿弥陀佛，他不会讲第二句话。哎，我讲的，他到底是听到了还没听到了，他全是阿弥陀佛回来，了不起啊！他真的心安住在阿弥陀佛上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尘不染呐、啊。这种人往生品位高啊，我们哪能比得上啊？啊，弥陀这个法，他是百分之百的接受过去了，真成功了。我们应该要学，李老师学了一辈子没学像，希望我们能学像，啊，学愚痴啊。别学聪明了、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哎呀，越愚痴越了不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22页，522页，第一行，从当中看起啊，又。楞严经长水疏也曰，啊，长水疏第一卷，了法无生，应可决定，名无生人。 楞严经，在中国古大德的注解很多啊，如果包括日本跟韩国的法师，这个注解超过了50种，可见得这一部经学习的人非常多。古大德有所谓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所以这两部经呢，在大乘教里面这个地位很高啊，知名度也很高。这么多的注解，后人把它分成两派，一种叫旧注，一种叫新注。旧注呢，以长水为代表，啊，这是权威的注解。新注是以交光大师的正末，楞严正末。交光大师在正末书序文里面记载一桩事情，他是念佛求往生的，应该是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他给阿弥陀佛说，他说楞严经传到中国注疏很多，但是大概是一般注解的大德疏忽了，把楞严经上所讲的奢摩他三摩禅闹啊，用天台大师的三执三观呢来解释，这个与楞严经的经义不符合。楞严主张舍食用根，三执三观还是用的食，不是用根，用根中之性啊，但这个不相应。那么他发心呢，想给楞严经做个注解，向阿弥陀佛告假，注解完成之后再往生，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啊，所以他做了这个新的注解，用楞严经上佛所说的啊，舍食用根，说的是不错，是符合经义。几个人能够舍食用根？换一句话说，舍食用根是什么人呢？化身菩萨了。那换一句话说，中下根性的人没份呢。因此我们觉得古今两种注都好，啊，这部经是巴拉密帝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吃了很大苦头，因为这部经在印度啊是被禁止流通国外的啊，他带出来出关的时候被检查到了，受了处分，第二次再带的呢，他把这个经写成很小的字啊，把自己的胳膊破开 经放在这个里面，再把它缝起来，长好了，这样出关没有检查到，这偷渡到中国来了。他是从海路过来的，坐船到广州。啊，那么下来之后，把这本取出来，因为这部经中国人早就知道。啊，早年有一位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传教，看到天台大师的三执三观，他非常赞叹，就是很像《楞严经》上所说的，所以中国人就知道啊，有《楞严经》，没传到中国来。中国法师到印度去留学，也没看到这个本子，所以印度还是另法，好东西不肯给人看，所以到最后很惨，佛法在印度就灭掉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另法的过失。啊，这个都是因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要知道。法是佛说了利益一切众生的，怎么可以不让人看呢？啊，密宗里面的密法不是秘密，不是不能给人看的，是它太深了，深密，怕你看不懂而毁谤，是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不给你看。啊，你得依照程度修学，到这个程度，经典就给你了。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啊，没有受过大戒的比丘，不能看比丘戒。为什么？不是有什么神秘，没有，怕你看到之后啊，看到这个法师不如法。跟这个借条都不相应，啊，你会一天到晚就毁谤法师，那你就造罪业了。他造罪业，他承担啊，与你不相干呐、啊。但是你要毁谤的话，那你造罪业了。所以他堕地狱，你跟着去，没这个必要啊。啊，这是佛不准没受过戒的人看戒经。意思在此地，我们都得要晓得啊。可有一个例外，如果你阅藏看全部藏经，你可以看，为什么？你不会产生误会，怕的是你没有看到大乘经教，只是看到这一段，断章取义，误解了正法。所以佛的做法了，都是大慈大悲啊，帮助众生，成全众生所做的设施，这叫善巧方便。啊，时候到了，你程度提升到了，他就叫你看，啊，就劝你去学习，道理在此地。啊，密宗里面呢，这些情形就更多啊！密，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啊，我跟了3年，他没传我密法，啊，密宗里的一些常识我知道的很多啊，知道了，我们对密宗会非常尊敬，那是高境界，不是普通人能学的，比禅还要高。啊，密宗什么人学的呢？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才有资格 学这个法门。啊，没有明心见性的学这个法门，都有问题。啊，不到这个程度，上师给你做戒缘皈依，不是正式传你密法。啊，都是戒缘的，啊，那是很浅显的。啊，藏密必须先在显教扎下坚实的根器。啊，在参加考试，考试及格，给你学位，这学位叫格西。啊，藏文叫格西，拿到这个学位之后，你找上司，啊，上司才会传密法给你，而且传密法有前身，广狭不同，你初学是缺钱的，啊，逐渐逐渐的向上提升，迷跟净土宗都是修清净心，所以。觉正净三门，净跟密是属于净净门，修清净心的。啊，净土宗是显教，远离一切邪恶的清净心，这么得来的。密宗呢，不远离，什么境界他都清净，在那里得清净心，这就难了，比我们难多了。啊，我们是远离的清净的，他不远离。啊，所以他的清净心是高过净宗的清净心。但是，如果说得不到这个成就，他当中好像没有中间路线的，一个就是成佛，大般涅槃。底下一个就是阿鼻地狱，你上不了，这个入不了大涅槃呢，你就堕地狱了。啊，不像呢，净土宗，啊，净土宗不如是，啊，三根普被立顿全熟，啊，只有往上提升呢。绝没有往下堕落的。啊，这个是在帮助一切众生一生成就圆满，净土宗还是第一殊胜。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啊，密要不要修呢？不是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时候你就修的时候肯定堕地狱。啊，什么时候修？到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将本愿功德加持你的时候，你做了阿惟越智菩萨，你可以修了。阿弥陀佛是第一金刚上师，你想学这个法门，他会传给你。啊，我们把这些事情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开悟了。我们不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我们开悟悟的什么呢？哦。我们第一步会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之后，无论修哪个法门，阿弥陀佛是全知全能，都是最好的老师，你想学什么他都可以传你，他都可以教你，万无一失，你都到极乐世界去成就，这个安全可靠啊，绝对不会 有差错的。所以常水疏里面，了法无限，这个了是真的明了了，是他亲证的，知道一切法无生。我们今天也明了了，我们的明了不是亲证，我们的明了是听说。在佛法里讲，它叫解悟，不是证悟。化身菩萨的明了是证悟，它真的受用。我们解悟啊，比那个不悟啊要好得多。解悟是什么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知道放下，应该放下，不应该执着。用这个常常来勉励自己。慢慢在日常生活当中将一切法看破。知道，真正知道，像《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要学菩萨，在一切法可以受用，不可以占有，不可以控制。这种念头不能有。不要分别，不要执着。这就是放下烦恼啊，提升自己的境界。所以觉悟对我们帮助很大。世尊49年讲经说法，就是帮助众生觉悟。那怎么样证悟呢？证悟的时候，你把你所听到的、听懂的、听明白的，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变成自己的言行，这叫行。结了之后你真行，行了以后就证。行通过实验，这就是科学的精神了。不实验你就承认它，这靠不住啊。通过实验，形式实验，证明佛所讲的是真的。经典里面讲，你给他证明，这叫真啊。不通过实验呢，你怎么能证明它？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是今天所讲的科学的精神，在佛法里头圆满具足。它怎么不是科学呢？样样都叫你证明。我们现在生活在释迦牟尼佛凡圣同居处里面，六道里头的人道，我们学了佛法之后，首先究竟要把它证明啊，证明我们六根、六识、六尘，这就是身心世界。证明什么？证明它是假有，不是真有。似有理无，相有性无，我们在这里求证呢。现在科学有帮助我们一把， 我们以前想不通的，看到科学家的报告，明白了，不怀疑了。不怀疑之后呢，觉得行，觉得真干，对于外头境界真的不执着了，不分别了。能放下一分，这个执着分别是烦恼，执着是烦恼障，分别是所知障。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两种障碍渐渐地淡薄了。这叫修行的功夫啊。如果学了这些东西，讲得头头是道，境界上没转过来，这个不行的，这没有功夫啊。没有功夫的人，李老师以前常说，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就是你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你还是受业力支配，六道轮回全是业力。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完全是业力，自己做不了主啊。真正有修行功夫，自己能做主了。为什么呢？善恶两道我都不去。为什么不去？出不了六道轮回。那么一般大乘经所说的都叫庶出，一层一层往上这样超越。我们人上面是四王天，四王天上去是忉利天，忉利天上去是夜摩天，一直到二十八层天，你再超越六道轮回，这个难啊。那净土宗叫横超，不往上走，从旁边就走了，叫横超。横超快呀，一了百了啊。竖超多难呐！二十八层天出去之后，还有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这四法界。这个超越才叫真的超越了。生到十报庄严土，净宗横超，就从人这一道，一出去就是十报庄严土，而且条件很简单，真心、真愿、真肯念佛。你看，信愿持名四个字，我们就横超娑婆，就往生净土了。无论哪个法门，没有净宗这么方便，这么容易，这么快速稳当。所以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不是随便称呼的。诸佛如来度不了的众生，通通都交给阿弥陀佛了。佛佛虽然道同啊，语言不一样，跟众生的语言不一样。语言为什么不一样？在因地上发心不一样。 啊，弥陀在因地上发心就大，要普度十法界一切众生。啊，确实啊，我们都没想到啊，我们顶多想到家亲眷属。啊，跟我好的这些朋友都想到这些。啊，连那些冤亲债主没想到，从来没想到要度他们。啊，发心不一样。所以成佛之后啊，果报也不相同。了法无生，印口决定，这个印是印证，我们要从修行功夫里面去证实一切法真的是不生，不生不灭了。如果真的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这叫废话了。这话有什么意思？二是什么？有生有灭，在生灭当中看到它不生灭，是生灭跟不生灭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为什么生灭就是不生灭呢？它生灭的时间太短了，短的到我们无法觉知。啊，你注意想想看，这一弹指，这个时间多短？一弹指，320兆的生命。佛称它不生不灭。啊，这个说法就有意义了。它生灭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短暂到连一般菩萨都看不到，别说我们了，我们当然看不到。啊，声闻缘觉菩萨看不到，化身菩萨知道这个事情，也看不到。佛说，真正看到，八地以上，那我们就晓得，41品无明的习气。只剩下4品了，差不多断干净了。这个时候看到了，啊，八地菩萨看到了，9地、10地等觉妙觉，啊，不放下，决定看不到。41位法身大士，他们放下什么？放下无始无明习气。这个没有办法顿舍的，自自然然啊，自己没有了。既然有习气，我们就晓得自信智慧往外透。41位菩萨也不相等，因为无始无明习气障碍智慧，障碍德相，但是它障碍很少，啊，不是强烈的障碍， 啊，总是有一点障碍，这都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通通断干净了，那一点障碍都没有了，那是妙觉如来啊，这个境界无法想象。因为你说他的身，你说他的心，全是自信，自信里头没有心相，名自相也没有。佛经上讲的三种现象，眼所相、名自相、心缘相没有。啊，外面的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也没有。这妙趣。啊，谁能够证得呢？八地以上，八地到等觉，见到了。我们用个比喻话说，虽见到了，模糊，看见了，八地仿佛看见了，九地更清楚一点，十地就更明朗。啊，妙觉就看得很清楚。圆满了，到妙觉才圆满了。啊，这个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没法子说啊。因语道断，心行出灭。大乘教里佛常说，为正方知。啊，你正得，你就知道了。啊，那么正得知道了，这是科学。你没有正得，你不知道。啊，给你说，说是我们现在的境界，就我们在经上得到的信息。啊，完全是听佛说的。啊，可是佛教给我们，听佛说有好处，你知道这种事情，知道之后啊，你求证，用什么方法证呢？就是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放下就是啊。啊，真相就了得，明白了。啊，那么这个叫无生忍。又大乘一章十二，这里面举龙树菩萨所说的，啊，如龙树说，初地以上，业得无生。什么人得无生法忍？经论。祖师大德有很多种说法，若依人王介于地经，无生呢在七八九这个三地，无生法忍，龙树菩萨讲初地以上也得无生。这说法不一样了， 宋乙的无量寿经说，闻我名号真无生人，成就一切平等善根，助无功用，立家行故，不久令得阿耨菩提。啊，这是宋乙无量寿经里面说的。望西师解释说，既云无功用，至真第八地。无功用道啊，是八地以上啊。故知本经之第三人，就是人王经上所讲的无生法人。啊，那据望西师的意思，这个无生法人是指十八地。无生法人是不八地，那么前面两人呢，那一定就是七地以前了。往昔四月问以文明利岂得无生，单单靠文明呢，我们今天都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可是他前面有个条件，是诸菩萨，我们不是菩萨。诸菩萨呢，这个里头等级有很多，有十信位的菩萨，有十住菩萨，十回向、十地菩萨，啊，这个等级不一样，那诸菩萨就都包括了。啊，所以历代祖师有种种不同的说法。道理也在此地啊，望西师这个地方说的好，你看问的时候，文明利岂得无生啊，这是听说阿弥陀佛的名号，怎么就能够得到无生呢，无生人呢？这个答好啊，佛远离苦。阿弥陀佛第四十七愿的加持他得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力真加持得上。问题都在我们自己，佛加持我们，可惜我们没有把它接受过来。佛是真加持啊，怎么没接受过来呢？我们那个虔诚心不够。你看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份诚敬得一份利益，大概我们只有一分两分。佛加持是圆满的啊，佛的加持没有什么几分几分的，都是加持。但是我们一分沉浸的佛的加持，我们只能得一分的好处，十分沉浸的我们就得十分利益，如果是万分沉浸啊，他就得圆满利益。怎么能不得无生法人呢？啊，这一句话里头还有一个理论依据， 本是释迦牟尼佛常说的，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把真心置于阿弥陀佛名号之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个加持的力量就不可思议，那力量真大。我们今天麻烦在哪里呢？烦恼习气太重，妄念太多了，何尝不想至心于阿弥陀佛？想啊，真想啊，可是不行呢。心里才想阿弥陀佛，杂念又进来了。想不到一分钟，阿弥陀佛不见了，全是妄想出来了。我们现在是正状况啊，这才知道啊，这烦恼是冤家了，烦恼真是罪呀！他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我们想用功，完全被他破坏了。这怎么办法？祖师大德教我们有个绝招，我们要会用。这个绝招什么呢？烦恼再多，别理会它，不要去管它。有可以，没有也可以，随它去吧。把我们的心专注在阿弥陀佛上，不要住在烦恼。这样呢，时间久了，慢慢它就没有了。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对这桩事情说的很多，因为很多人有这个习气毛病。念佛心不能转移，向老和尚请教。老和尚告诉他，你就想阿弥陀佛，别想别的。阿弥陀佛忘掉了，什么时候想起来继续再想。慢慢的，我们心里头有佛的时间逐渐增长，无佛的时间就缩短，这进步啊。大概在一支香里面，古人没有钟表，古人的佛堂里头用什么来定时间呢？香。一炷香，短的香是一个小时，长香是一个半小时。叫一炷香。一炷香里面呢，还有三五个杂念。功夫不错了。大概要多久才能念成啊？要3年以上。就跟烦恼打拉锯战，烦恼把我这样拉去了，我们再拉回来，就用这个方法，一忘掉了，烦恼起现行，一紧就过来，马上把阿弥陀佛拉回来。给诸位说，这叫真念佛了，这叫真干了。如果是随着烦恼去，那你到什么时候才成就啊？这一生没指望啊。必须时时刻刻警觉自己。在我们所有宗教里头，今天大家都知道，伊斯兰教最团结。为什么？伊斯兰教 古兰经里头规定的，一天五次礼拜，礼拜时候就把它拿回来了。啊，一天有五次，这就是每一到一个时段，给你一个警惕，这个时候你会想起来，我得把它拿回来。啊，我当年在新加坡，这是哪一年呢？98年。97年韩馆长往生，啊，往生的第二年，我们到新加坡，我看到回教徒一天五次礼拜。啊，我就想出一个方法，一天九次念佛，啊，比他加4次，他5次，我们9次，啊，教给大家身念法，身念法呢，就是十句佛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10句。10句佛号，2分钟吧。任何人都可以学。啊，九次分配在哪里呢？早晨起床一次，起床洗完脸，有佛像面对佛像，没有佛像面对西方。啊，念十声佛号，求生净土。晚上睡觉之前。啊，修身念法2分钟，无论怎么忙都能不耽误，那时间短嘛，你的功课都可以做圆满。啊，三餐吃饭，吃饭之前念十声佛号，别人念供养咒，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就5次了。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9次。啊，你在工作之前，先念十声佛号，再去干工作。工作干完之后，也念10句佛，把工作放下了。1天9次。啊，我们提出这个方法，那个时候。我还经常不断地到美国、加拿大去，啊，我到处啊传这个方法，很多同学打电话、写信给我，欢喜，真的受用。啊，这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呢，它提醒你，而且这个时间距离都不长。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啊，不提醒就跑掉了。啊，这在佛法有个术语叫圣念，念头失掉了。啊，念佛不知不觉的佛号没有了，都在念妄想、打妄想去了，就是打妄想吃了习惯了，念佛还不习惯。就这么回事情啊，如何把念佛念成习惯啊，把打妄想啊变成不习惯，我们就成功了啊，功夫就靠得住了啊，这是很要紧的一桩事情啊。那么此地各种不同的译本跟祖师大德的开示啊，我们可以能够啊，哎，看到这个地位不同都有说法啊。望西斯这后面说的非常好啊，这个 地位虽然不高，也能得无生法忍，等同八地。这个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啊，直接的呢，那就是这一愿。啊，摄诸论云：过去无所见，有佛好海德，今现在十方。啊，今就是现在，底下现在现是示现，示现在十方世界，过得成正觉。个个都示现成佛了，皆从彼法愿闻名定作佛。海德如来啊，他示现在十方刹土，那我们就晓得他能分身化身无量无边了。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示现佛身，正觉就是佛身。为什么他能现呢？借从彼法缘，这一句话让我们立刻会想到世尊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如来在因地的时候发的愿是真愿的，所以成佛之后他发的愿就起作用了，就兑现了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自自然然与十方世界有缘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啊，就闻名定作佛。举海德如来做例子啊，只要闻释迦牟尼佛的名号，真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他跟极乐世界有缘了，就是一生当中听一句佛号，阿赖耶识里头落下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纵然经历无量劫之后遇到缘，它还会起作用。啊，他对于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能坚持。决定得生净土，决定成佛。上至论证的妙显他理啊， 妙是微妙，巧妙。他理是佛的愿力，弥陀的愿力，诸佛的愿力，啊，佛愿加辟呀，使闻名者证无生人，定当作佛。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且闻不是但闻，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必能其行，所以这是菩萨的闻慧呀。菩萨闻慧里面，闻一定有思，一定有修。啊，闻思修是一桩事情。这当中没有间隔，啊，跟小乘的三学不一样。小乘三学是戒定慧，它每一个字是独立的，啊，所以修行它有阶段的，先从戒下手，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持戒的时间多长，每个人不一定。立根的人时间短，顿根的人时间长。修定发慧也如是。啊，它不是同时的。但是菩萨三慧是同时的。啊，确实有一些初学对三学没问题，他能搞得清楚，对三会也会产生误会，认为什么呢？也是三个阶段啊，闻思修，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呢，错了，那哪是菩萨了，凡夫啊。啊，三会这三个字是代表，啊，闻是代表接触，耳听到了的接触，眼看到了也叫闻会，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用这个字做代表，啊，你接触到了，接触就明了。用思代表明了，就是你一接触就明了，明了就不迷惑，不迷惑就是思，就是修。啊，明了就是思，所以闻思修是一桩事情，一刹那当中完成的，它不能分成三个阶段。啊，我早年碰到一个学生，是在台北大专佛学讲座，啊，遇到一个女学生，名字我都忘掉了，啊，她在我们上课之前，跟在我身旁，告诉我，她说法师，我今天上这堂课啊，明天我就不来了，哎，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学了两年了，哦，听课听了两年了。他说我回家去，多用功啊，去想想。他把文思修啊分作三，他我已经问了两年法了，我现在回家要想多思，所以多深入啊去研究。哦，我就明白了。我说想通了之后。在修行时啊，是的。我说今天这堂课你要不要上？今天这堂课上，上完之后我就不来了。我就把文思修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啊，我说这个种误会是什么呢？ 听了几年，是道听途说，回去去思，叫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之后，就盲修瞎练，那能成功吗？这是把佛学名词完全解错了，那哪是这种解释方法呢？那菩萨会，菩萨难道连小乘都不如吗？啊，菩萨不要阶，没有阶段的，小乘有阶段，啊，那是初学了。这堂课上完之后，我再问他，明天来不来？明天来，明天不来。啊，所以真的会有这些例子。啊，把这个真的是名词属于解错了，啊，解错了，麻烦就出来了。嗯，所以这底下注的好。切闻不是但闻，必能起心。那菩萨闻了之后啊，一定有心、有思、有心。啊，而且的时候，它是非常快速。啊，闻思修是一次圆满，一次成就，啊，是不能分开的。例如，《涅盘经书》第20卷说。若闻常住二字，生生不堕者，闻有多种啊！若能生思维，如说行者，即生生不堕。啊，这个意思是，闻后能生思，并如说修行，实能得生生不堕之意。这个堕是堕落，指的是三国道啊。啊，那么这个若闻，这个不是菩萨了。菩萨闻了他正果，啊，这是是我们一般凡夫三乘。啊，佛49年为我们讲经叫说法。我们听到了，啊，听到之后，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地方讲深思维，它是双关句子。对于初学的来说，就是现在讲，你要明了佛所说的意思，开经记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真实义思维是表示你认真在学习它，啊，佛法里面通常呢，像禅宗，它不用思维，就怕我们错解了意思。思维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妄想，啊，思维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这个一定要知道。那佛的意思要用直觉去了悟它，你一听就觉悟了，真的就明白了，没有通过思维，这是真的。那我听了不懂怎么样呢？不懂没关系，不懂不要去想它，你再听第二遍。所以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因为他不要通过思考，念一千遍之后，为什么会明白了？一千遍心定了，读书千遍是持戒，是方法，你只照这个去做，别去理会它，用清净心去读，用恭敬的心去读。啊，所以现在人最大的困难是不敬。这个没办法，没有沉静心的。祖师说的那么清楚，一分沉静得一分利，他不没有沉静心。啊，这我们现在普遍看到，几乎天天都看到。啊，有些同学有问题写信给我，啊，写的问题给我，字都非常潦草。啊，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印光大师，你看他老人家写的这些字，他不是书法家，他的字好像写的不怎么好。你仔细去看，他一笔一画的恭恭敬敬。你能看得出来，那什么沉浸心写出来的啊？所以那个字啊，你不看不厌啊，它有这个魅力在里头啊。书法家写的字看太多了，不想看了。哎，印光大师写的这个字，越看多还越想看。字里头有灵性在里头啊，有精神在里头啊，这就非常难得。啊，人不能没有沉，不能没有静，这两个字丢掉了，问题可就大了。事出世间法能不能有成就啊？端在这两个字啊，偏偏这两个字现在人就缺乏啊，也不能怪他，从小没人教他，他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所以决定不能责怪他啊，他是正常现象啊，在60年前不正常，60年到今天算是正常现象。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经文，体现到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宏愿不可思议。我们在上一代真的缺少这样大愿的大德，那么这个说起来应该要说到众生福薄，这些大善知识出现于世，众生有福啊，众生福薄，众生福薄，大德出现在世间，弘法都艰难，障缘很多。那众生福薄，众生有福，这些大德弘法是一帆风顺。 啊，由大力的人来护持。啊，国王将相，啊，他们来护持，他们带头来学习，啊，终身有福啊。啊，这些话从哪说起呢？应该是培养人才呀。民国初年是有人干的，杨仁山居士重视。欧阳靖吴办支那内学院，非常可惜，只办了两年。啊，由于内乱战争，停下来了。啊，时间太短了。啊，慈州法师。办华严大学，大概也只一两年，也是因为战争。就停掉了。啊，太虚大师在厦门办闽南佛学院。都是因为战争。对，当然都是客观条件影响。啊，如果真正有远见，找一个边缘地区，避免这些战火，啊，或者能够啊，用个10年8年的时间。人才就培养出来了。有人想到，没人去做；想到的人自己也没法去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老一代的和尚，都讲到人才重要，人才重要，要培养人才，说的声音很大，说的人很多，没有一个正干。这众生没福啊。我们也想到啊，没有缘分的。啊，我的一生从来没有想做领导人，这个念头啊，根本就没有。啊，也许就是因为从小。这个算命看相，虽然不相信，还是受影响。啊，我这个命很薄啊。 这个八字拿给算命先生看的时候，韩馆长在说，台湾关西有一个很好的算命先生啊，莫古看算命的，他把我这个八字带去给这个先生看，这个先生看的时候就问韩馆长，这人还在吗？韩馆长说他还在呀、啊、这奇怪了，照这个算这个人该死了不在了，他怎么还会在、啊、干什么的、啊、他出家的。哦，出家的另当别论，另当别论。那时候大概应我可能是将近50岁的时候，我那个寿命只到45岁呀、啊，所以他看到不错啊，而且算我的命里头短命、贫穷啊，命里有财库啊，我的财库空空啊，没有东西。啊，财库空空的，啊，没有财，也没有官印。那做官的人又有官印，啊，没有官印，就出家也做不了住持。啊，出家做住持还得有官印呢。啊，我这个全没有啊。啊，所以还好，我这些念头都没有。啊，所以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了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这个可以，我也很喜欢干。啊，这一生就是读书、讲经，就干这个。啊，所以做当家做住持，从来没这个念头。啊，在台湾建一个佛教图书馆，馆长是韩英居士。啊，他管了，我不管了，我在里面只讲经而已，除讲经之外什么也不管。啊，所以我就变成个三不管的法师，很多人知道，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真的很轻松啊！啊，得到一点清净心，啊，那么对我的工作，真的一生乐此不疲。啊，这一生我的福报是这一生修的。啊，大概修了3年就现前。真管用，真有效，张家大师教的。啊，他教给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命里缺乏的可以修得到，这就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命里的为什么没有财呢？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为什么寿命这么短呢？过去生中大概造杀业重，啊，而且没有修无为布施。啊，所以告诉我，大概我过去生中修了一点法布施，所以有一点小聪明智慧。啊，就这么一点长处。 所以老师叫我修，才不是。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啊，告诉我，真正有布施的心，这个很重要。布施的事随缘，那个心太重要了。啊，常常存着布施的心。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尽心尽力就是圆满的功德。啊，所以以后我看到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面说到，啊，有一个女子上庙里面供养2文钱。啊，心非常虔诚，非常恭敬。老和尚给他回向，给他说法。啊，后来这个女孩子做了王妃了，她一下富贵起来了，带了1000两黄金到这个寺庙里来供养。老和尚让他的徒弟给他做回向，啊，他心里不高兴，就质问老和尚：“我年轻的时候，2文钱来供养，你老人家亲自给我回向，给我祝福。我今天带了1000两黄金供养，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老和尚跟他说。过去你那2分钱呢、啊、那个心真诚恭敬呢、啊、我不给你回向对不起你、啊。你今天带的1000两黄金没有那种沉静的心，让我徒弟给你回向就够了。这就说明供养福不在乎供养品的多少，是在乎你沉静的心。这个修福真叫平等的，不是哦，有钱的人就能修得福，没有钱人就不能修福，还恰恰相反，有钱的人修福难，贫穷的人修福容易。啊，他们有傲慢心。啊，这个富贵人总带着几分傲气，啊，那个功德就大打折扣了。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涅盘经疏》这句话，念老在幕后啊，简单为我们说明的意思是：闻后能死啊，多静下来回味啊，领略。经里面所说的意趣，然后如何把它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你就真学到了。如果只是在文字上讲的天花乱坠，自己没有做到，实际上这个功德你一分都没有，没得到好处。得到好处是，就是我们吃东西真正吸收的养分啊，对我真有帮助了。佛法如是，所以佛法有乏味也。你尝到乏味也，你身心都得到营养啊。你心底营养是什么？心底清净，心底平等， 心地觉悟，真的养心啊！啊，心好，身体就好。啊，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懂得很多了。啊，心地善良，心地清净，身体一定好。啊，中年以上，为什么很容易得病？为什么年轻人不得病？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病，没有想到身体不好，所以他没有病。中年以后的时候呢，哎，他常常想身体怎么样来保养，还越想越糟糕。身心健康不是靠保养。你看这个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介绍，这么多佛，这么多菩萨，他们用什么来保养身体？啊，他们吃什么好东西？没有啊，圆门拓钵，给什么吃什么？那真叫金刚不坏身呐！我们要晓得，释迦牟尼佛49年。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啊，我们一天都做不到。我们大树底下就睡一晚，第二天到加护病房去了，怎么能跟人家比啊？啊，我们还要吃这样补那样补，这个全补坏了。啊，所以我们对佛这一句话金玉良言，一切法从心想生，懂不懂？你有没有去兑现它？啊，真正把这一句话听懂了，这个人就开悟了。虽然不是明心见性，他肯定能明哲保身，这个他肯定做到啊，他不会有烦恼，他不会有贪欲啊。为什么？贪欲、烦恼、嗔恚是伤害自己身心啊，对别人发脾气，伤害对方顶多3分，伤害自己是7分，不值得了，那何必干这个呢？啊，所以这一句话你真懂得了，真觉悟了，你一生都会满面笑容去迎人，你不会发脾气，不会生烦恼，这你就得健康长寿了。秘诀在此地。啊，我们中国古人有所谓，吉人，吉利的人，吉祥的人，言语少；浮躁的人，言语多。啊，浮躁什么？身心不安了。有德行的人言语少啊，没有德行的人言语就多在先前这个世界乱世啊，真的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历史也没有，从来没有这样的大乱。被我们遇到了，那我们非常幸运，在这个乱世 我们遇到传统文化，遇到佛法，不可思议，这是大福报的人呐。那我们在这个时代怎样去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现在我们知道了，幸运持名，求生净土，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是在这个时代，还能过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就这四个字，幸运持名。啊，这是多么大的福报！这一生才遇到问题，就是你懂不懂？这四个字是不是真懂？真懂，你就得到了，得到幸福，得到圆满。你不懂呢，那你当面错过了。不懂的人很多，那怎么办呢？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五种缘一本，为什么？就是为那些不懂的人太多了，用这个来劝你。黄念老为这一部经做脊柱，为什么？也是因为不懂的人太多了，帮助你懂得。啊，我们把《华严经》《大乘经》统统放下，专修这一部经，专门分享这一部集解。为什么？也是为帮助这些不懂的人。只要你真听懂了，听明白了，你就是今天第一大福报的人。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得到。啊，只要能盯住，锲而不舍。经每天读，每天听，啊，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大经科注，啊，我听到有人告诉我，刘素云居士每天听十个小时，不容易啊！念佛十个小时，他已经有那么深的根底了，现在还是继续不断。我们就能知道他将来会有什么成就。啊，续福慧命，正法久住啊，要靠这些真干的人呐。啊，真干呢，他才能真讲啊，他才能传呢。啊，做如来的传人，祖师的传人，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真干。我把我学的的东西全部都在生活上用上了。 啊，你会越学越喜欢，法喜充满。啊，将来往生，还用得着操心吗？还用得着我们去想吗？不需要了。什么时候该往生，阿弥陀佛自己来解，我们不必求他。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全知道。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热线从来没中断过。啊，真能这样，实能得生生不堕之意。啊，这是讲不求往生的人。啊，他能够如教修行，生生世世不堕三恶道啊。可见见闻之意思，一经信受，不仅是一经于耳也。一经于耳，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个金刚种子。啊，如果你听了之后能懂得，能真干，你就是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也决定不堕三恶道。我们看幕后这一段。今愿闻中之一二三人，实即本经，菩提道场第十五品里面讲的三种人：第一应相人，第二柔顺人，第三无生法人。啊，那么由此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菩提道场品就是第四十七愿，得三种人的成就，啊，文明得人的成就。无量寿经钞第五卷有个解释，一应想人由应想而悟解真理者，这是由听音声，不一定是说法。禅宗里头这个例子很多啊，参禅的人听到风吹树叶开悟了，那是印象；听到雨打芭蕉开悟了，啊，还有禅师。这五灯会员有记载，听到女孩子唱歌觉悟了，所以每一个人大彻大悟，那个语言不一定啊，都是你心定在那个地方，将悟未悟那个时候啊，不知道什么缘一出，突然大悟。功恨累积到开悟的边缘，啊，谁知道呢？觉悟的人知道。 啊，觉悟的人多半是老师啊，他老师指导。啊，老师以善巧方便帮助你，叫你一下开悟。你说慧人这个慧能大师啊，他的开悟也是到了边缘的，五祖仁和尚跟他讲《金刚经》大意，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